喂， 嗨， 我刚刚看到你的讯息了，怎么啦？心情不太好啊？ 有点糟。 那你要不要跟我说说看呢？ 算了吧，不说了，有点累了。 那早点休息，晚安。是不是有些话不知道该向谁说呢？ 每个礼拜天晚上8点到9点，记得打开世新电台 FM88.1。 无论你是心情愉悦，或是满腹苦水， 都让 Listen to 的 Cindy 惠田 来陪伴你的 Sunday Night。 欢迎收听 Listen to 第27集，我是惠田， 我是 Cindy。晚安， 晚安啦！上礼拜过得怎么样呢？大家，上礼拜 Cindy 是不是去找男朋友了？ 没错，我去云林找男朋友，然后因为是他的学校，就是办了一场校庆的校园演唱会。 嗯，这个部分我们上礼拜帮大家画重点了。 对，没错，我画过了重点，然后今天我就要来分享喽。对，就是他的演唱会，那一场演唱会有幸出席，然后所以就是为了这一场演唱会，我就顺便去那边过了一个周末。 是， 对，然后这个周末啊，真的是过得好惬意啊。 怎么说？ 就是那是一个全然悠闲的步调，就是我们没有为了什么事情，就是没有什么一定要去做的，然后就是非常的放松。就是我跟他的室友们啊，我们一起去逛了云林新开的一间 Uniqlo 啊，然后骑车到嘉义去逛逛 Costco 等等，然后晚上在一起吃个宵夜，喝啤酒，打麻将，早上再睡到日上三竿，这是平常班排的满满的我鲜少有机会的放纵时光。我非常的享受那一段时间，然后基本上那个周末，我除了我家人的讯息以外，所有的工作群组我是一概不回复的。对，然后朋友的讯息的话，我就是看状况回，因为我非常非常享受在那个舒压时刻里面，然后享受着云林的晴空万里，天气真的超好的。 刚刚他说他工作讯息一概不回复这件事，我有感受到，因为我那天是不知道怎么了，然后我就坐在咖啡厅，突然间就传了他一堆的事情，跟他说，这个好像还没做什么的。他都没有回我。 对，没错，就是那天我真的是所有的工作群组我都完全没有回复，我只要那个 3D touch 偷偷看到了是要讲工作的事情，那我就绝对不会把那个对话框点开。 我觉得大家可以学习这一块， 真的，就是因为我觉得那一段时间就是我的休息时间，然后我就不希望有其他的事情来打扰。然后回到台北以后啊，就是稍微有一点阴雨绵绵的天气，然后提醒了自己要再打起精神，要继续工作上班了。那虽然说身体和手啊回到了工作岗位上就不由自主的动作了起来，但果然内心深处还是非常想念那个轻松又愉快的周末的。 每一次你放假回来好像收心都特别特别难耶，你有发现吗？ 因为我放假我会放得非常的彻底，就是我会真的就是让自己完全没有工作压力，对，完全的脱离。那惠田，你的周末过得如何呢？ 我这一周其实去看了中医，但是我人没事啦，我只是想要去调理自己的身体，因为我最近的作息真的是乱到爆炸，我只可能凌晨3点4点才开始准备要睡觉，然后睡到可能隔天11点，然后2点才去吃午餐的那种。 天哪！ 对，大家千万不要学我，好不好？但是就是我还有很乖的知道自己要去看中医这样啦。但是这一周我其实跟 Cindy 差不多，我有一个时间段我的手机就是一直让它处于没电甚至是飞行的状态，我就是把它滑一滑滑到没电就也没有充，那时候就是不想回讯息，就会觉得说反正大家也没有找我什么紧张的事情，我就先不回啦，就是看看风景放松一下嘛。 我觉得这样子也好啦，就是我觉得每个人都需要一段自己的时间， 是， 至少我是那种非常需要个人时间的那种人。对，然后我就会很喜欢那一种，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任何时候放假回来我都会很难收心，因为我真的是全心全意的投入了放假的状态。 因为我其实算是回复速度很快的人，我基本上每次看到都会秒回，但是最近就是想说，哎，反正就是也没什么重要的事情，那我就晚点回了哦。大家要记得学会放松啊， 真的。 然后我们发现，其实下一周我们就要选课了， 你知道，在我看到他打上这一段话以前，我完全不知道下礼拜要选课这件事情。 除了脱节之外，老大四也还是不想选课啊， 真的， 最后一学期了 啊，有点感伤， 有点不想选，有点想要逃避现实。 对，然后但是又觉得说这是最后一学期了，然后如果不回来学校的话，是不是就会这样子跟青春就这样错过了呢？ 好像也是，就是要把学分修回来的概念， 是吧？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想法，那么到底会选什么课呢？之后再来看吧。 是的，那关于心情更多的部分，我们就留到心情温度计再来跟大家聊咯。 不要走开哦。Faces fade as the years go by, yet I still recall as I wander on, as clear as the sun in the sky. Woohoo! 现在是怎样？我要生气了哦！该怎么办？啊，好开心哦！ 这是 Cindy 的心情，那你的呢？欢迎来到心情温度计。 来到心情温度计，今天要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本周的心情，惠田的心情，听说很期待啊。 是的，因为我好像有跟大家预告过了，我就是要做到屁股开花，要到高雄去了。嗯，虽然是以工作的名义，然后是协助我现在正在当志工的协会去出展，但是当然还是会有一点时间是可以留给自己到高雄去玩的啦。嗯，那我觉得应该也会是一个还蛮难忘的旅程吧，毕竟我来到台湾四年了，我基本上真的剩高雄跟台南还没踏足过，然后有一个机会可以去高雄了。 为什么最好玩的两个地方你反而没去过啊？ 没车啊。 可是有高铁啊，有高铁有火车、啊、 台南来说的话可能交通上就没有那么方便了。 你可以租车啊。 没有驾照啊，还 租电动车啊？ 哦，那我会怕出事。那个我们可以私底下聊。 OK。 那高雄的话，就是一直都没有挤出时间，然后可以去。这一次就是借工作的名义假借，然后就出去玩了这样子。嗯。然后这一周也有很多的时间，包括刚刚说的，我的手机一直处于没电、关机、飞行的模式，有了更多的时间可以和自己对话，所以算是还蛮开心的。但是因为今天早上在录音当天的早上接到了一个噩耗，所以在当下其实是还蛮沉重的，那就是高以翔他在节目的录制过程当中因为身体的状况呢抢救无效已经离开了我们。 对，我今天早上我是从电视台下班以后来到这边的， 是， 然后所以基本上是事情发生的一个当下我就已经知道了，然后其实我个人是还蛮惊讶的， 对， 就是觉得有一种真的是人事无常， 就是怎么了，然后突然间就说哎出事了。 前几天一个好好的还在节目上面蹦蹦跳跳的人，结果今天竟然跟我们说他已经离开我们了，就是对我们来讲这算是一个。真的是一件蛮伤心的事情啦。 如果你想要花一点时间难过，花一点时间哭泣，不管是为他还是为其他的事情，都要记得允许自己难过。但是难过之后是不是要开心起来，就交给你自己决定咯。那 Cindy 本周的心情是怎么样的呢？ 我就是一个刚从度假状态回来嘛，然后就是有点难调试，因为这个假期真的太美好太快乐了。然后我就是整个人就是处在一个慵懒状态，我又整个是不想上班啊，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都整个都好挣扎，我真的要起床吗？ 还没收心， 真的严重还没收心。然后我再看到十二月那排的满满满的班表，觉得好累啊。 对，他十二月的班表就是据我所知真的是满到不行，他应该会累炸。 对，然后而且都是那种录完音以后要马上冲回去上班的那一种。 是， 然后最近最让我觉得幸福的一件事情的话呢，应该就是因为最近天气变得又稍微冷一点点了，冷冷的天吃什么都觉得特别的好吃哎。 其实只是因为他是吃货啦。 哎呀，不要讲出来啦，因为其实最 最近不管是吃到什么热汤啊，甚至是什么炒菜等等的，然后就因为冷冷的天，都会让那道放在眼前的菜肴变得更加的美味。 没错，那刚刚提到天气已经变冷了嘛，就还是要提醒大家，啰嗦一点要提醒大家，记得多穿一点，就是穿一点厚的衣物，让自己一直都处于暖暖的哦。 对的，不要感冒咯。那么在心情温度计的最后呢，我们要送上一首新歌。 是的，是邓紫棋的句号。不知道大家有没有 follow 到他的新闻消息，他最近也跟他之前的经纪公司蜂鸟经纪终于做了一个算是切割吧，就是正式的变成他自己了。所以呢，他写了这首歌送给他的经纪公司，相信也是送给他自己。我们今天就来播这一首邓紫棋的句号。 希望能终于来希望我写的歌里面有更好的和声上 深深地 世新大学站快到了，要到 Listen To， 请在 FM 88.1下车。 心情停看听，邓紫棋的句号好听吗？ 我自己是还蛮喜欢的。 那么来到今天的心情停看听，今天要跟大家讲的是一部电影，它算是一部之前也算是蛮热门的电影吧。 是， 我记得这部上映的时候票房很好， 而且还蛮多人一直就是去二刷三刷的。 对，我个人是看了一遍啦。对，然后但是因为那时候也是就是跟着大家都说好看，然后所以我就去看看了。这部电影呢是 A Star Is Born， 一个巨星的诞生。你追星吗？ 我追星啊。 我也追。 我相信你也追，但大家应该都很明显知道我们是追的吧，就都已经追到翘班了。 真的。 那培养一个巨星要斥资多少成本呢？又会损失了什么呢？电影里面的杰克和艾莉在后来其实都变成了我们所谓的巨星，他们可能会一直发光，也可能陨落。让我们就一起通过电影来看看这整段过程里面他们经历了什么吧。那一天，杰克刚结束了一场让人嗨翻天的表演，坐在离开现场的车子上，他瞬间变成了一个非常非常颓废的人。他依赖酒精，无时无刻都想要喝酒。那这时候的艾莉呢，是一名餐厅的员工，刚刚和意见分歧的男朋友分手了，更是遭到上司的差别待遇。那天晚上，他匆忙地完成了餐厅的工作，赶往一家酒吧，那是他偶尔会去驻唱的地方。不想回家的杰克啊，让司机在大街上乱晃，找到可以买酒的地方，所以他发现了这家酒吧。他进场的时候，大家都非常非常的兴奋，特别是酒吧的经营者，艾莉的好朋友拉蒙。拉蒙冲到后台呢，请每一个即将表演的女孩都给她绷紧神经，不准出差错，因为场外有一个大来宾。那这时候呢，第一次表演的艾莉成功的在那短短几首歌的时间里吸引到了杰克。 那从杰克的眼睛里，你会看出他是发自内心的喜欢艾莉。他到后台去见她，请她喝酒，开始和她聊天。杰克想要看艾莉做原本的自己，所以他让艾莉卸完妆，自己则是到外面去等她。趁着时间还充裕的时候，在舞台上唱了一首自己的歌。杰克要求艾莉也唱一次自己喜欢的歌，才发现自己心上的女人原来对自己是如此的不自信。在家里，他被父亲嘲笑五官不精致，所以艾莉从来就不敢表达自己。而因为一个喝醉的人介入他们的对话，被迫中断。而这个男人呢，要求杰克给自己签名合照，要可以向他前女友炫耀。杰克点头说了好，艾莉却看不顺眼，对着男人就是一顿揍，急匆匆的把艾莉带走以后，到了便利商店买了冰袋，请他照顾好自己。在这个时候呢，艾莉才察觉到，原来眼前这个男人是真的在关心他。于是他试图探问杰克为何总是笑脸迎人，又是如何应付这些事情的。听了他的经历，艾莉就在现场为他即兴创作了一首歌 Shallow。 因为一首 Shallow， 杰克更确定自己没有看错人。他邀请艾莉参加他的表演，和他一起唱歌，却被艾莉拒绝了。他说自己必须上班，也不想表现，生活可能也不需要太多的变动。那尽管杰克三番两次派人来接他呢，艾莉都不为所动。直到上班时上司的一句你又迟到了，艾莉变成了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艾莉毅然当下就辞职了。他拉着拉蒙接受杰克安排好的贵宾级待遇，一路赶往表演现场。在没有彩排的情况下，杰克和艾莉依旧完美地呈现了一首歌。杰克甚至把歌曲的中段部分交给艾莉 solo， 也是这个时候呢，艾莉这个名字被众人认识。杰克和艾莉恋爱了，他们准备回到杰克的故乡 Arizona 进行表演。杰克回到家乡的时候，发现父亲的坟墓被哥哥卖掉了，他气得冲到表演现场责问哥哥， 哥哥表示，其实当自己在跟杰克说的时候啊，是杰克因为在酒醉当中没有听到，而父亲一样成为了酒鬼，却还是抢了哥哥的机会站在舞台上唱歌，被大家喜爱。因为这场争吵，两兄弟的关系开始出现了裂缝，哥哥从经纪人的位子辞职，转而带其他的新人。但即便遭受这样的变故呢，安排好的演出啊，杰克还是必须要和留下来的团队一起完成。 后来的每一场巡演，他们唱的几乎都是艾莉的创作，也让更多人通过杰克认识艾莉，包括一家经纪公司的著名经纪人 Rex。 他向艾莉抛出了橄榄枝，艾莉很心动，虽然杰克看起来并不支持，但艾莉做出决定后，他还是决定要陪伴他，坚持支持他。而艾莉的训练、录音，他都尽所能的去到现场。艾莉被迫学习自己最不擅长的舞蹈，满满的行程下，他甚至决定退出原本都会参与的杰克的表演。杰克表面上看起来还好，但和自己独处的时候，他却弹起了悲伤的旋律，服用毒品。艾莉她越来越习惯舞台，习惯镜头，也开始窜红，她的单曲挤入了各大排行榜。而这时的杰克却是醉醺醺的在马路边醒来。当艾莉接到有人的通知，匆匆赶来时，杰克向她求婚了。或许带着一点冲动，一点害怕，他们当天就在附近的教堂完成了仪式，正式成为夫妻。 后来 Rex 对艾莉的行动干涉的越来越多，他要艾莉改变自己的发色，自己的穿衣风格，只为了这样看起来会更像巨星。杰克试图在这样的改变上和 Rex 沟通，但却被告知这是艾莉自己同意的。艾莉在成名的路上曾经迷失过自己，觉得不知道自己现在在做什么，唱着一首首流行歌曲，跳着一支支的热舞，但这都好像不再是艾莉自己了。每一次她开始有怀疑的时候啊， Rex 都会为她带来喜讯，让她坚信自己这么做是对的。比如说格莱美新人奖的入围消息，即便遭受到杰克的直言批评，他也认为这是杰克对自己的不理解还有恶意，而艾莉本来就应该是这个样子的。虽然两个人开始唱起了不同的曲风，但两个人心里啊，其实都还是支持着对方的。 杰克被他的哥哥找去支援格莱美奖的开场表演，但在这个时候呢，他的毒瘾犯了。虽然他顺利完成了表演，但坐在台下的艾莉一眼就看出了他的不对劲。后来啊，他甚至搞砸了艾莉的得奖感言发表，也因此被送进了精神病院接受治疗。艾莉的爸爸非常生气，认为杰克羞辱了自己的女儿，然后对他不尊重，而杰克心里对自己也是满满的责怪。虽然艾莉一直告诉他不是他的错，为了好起来，为了变得快乐，杰克乖乖地接受了各种治疗。当艾莉再次探望他时，也觉得他的状况有明显的改善，他在等他回家，但他不确定杰克是不是爱他而愿意回家，因为在他的记忆里，杰克永远都是醉醺醺的。这也是这一次杰克第一次对艾莉的真情告白。每一次跟你在一起的时候，我都是清醒的，对不起，是我毁掉了你的荣耀时刻，我是个混蛋，但我也很努力的想要变好变快乐，但只有艾莉你才是我的解药，我需要和你待在一起，我爱你。听到这番话的艾莉除了感动以外还有闪避，她有满满的行程需要自己去完成，但回去之后她马上找到 Rex， 告诉她必须带着杰克一起登上巡演的舞台，如果 Rex 坚持反对的话，那他就要取消所有的巡演场次。 哥哥将杰克接出院之后，在离开之前啊，杰克突然告诉哥哥，其实自己并不恨他，会唱歌也是因为自己一直是那么崇拜哥哥的好声音。同时艾莉也为他捎来了好消息，艾莉接下来的所有活动行程出现了变动，他不去巡演了，留下来做其他的培训，也因为这样他在整个夏天都可以陪着杰克。但其实在这之前呢， Rex 已经提前找到了杰克，他告诉杰克艾莉为他牺牲了很多，改变了自己的行程，收拾了杰克留下的所有烂摊子， 而身为艾莉的经纪人 Rex 由衷希望杰克可以离艾莉远一点，所以当杰克听到这样的消息的时候呢，他并不开心。艾莉邀请杰克当晚和他一起完成他的最后一场巡演，在压轴的时候他们可以一起演唱一首 Shallow， 他说好。当夜幕降临的时候，艾莉开始自己的表演了，杰克却开始在家里喂狗狗，和狗狗道别，坐到自己的车上吞食药物，使自己的意识慢慢的模糊，然后再将自己关到屋子里面去。艾莉迟迟没有等到杰克，她的心里非常的不安。经纪人 Rex 承诺会马上的派人到家里看看状况，但无论如何，这场演出艾莉都必须要如常完成，所以她独自唱了那首和杰克初相遇的歌。而后来表演结束之后，等着她的是丈夫的噩耗。 艾莉回到家后情绪开始崩溃，她砸光了自己所有的奖牌，反复弹起了那首杰克留下来的悲伤的曲调。其实杰克曾经为她填过几次词，也在自己离开的那天早上为艾莉唱了一次。哥哥在和艾莉的聊天中，他告诉艾莉其实杰克真的很爱她，杰克爱她欣赏这些乐章的眼神，所以后来那些歌都是为了艾莉而写的，而这些啊都是杰克生前不断不断重复着说的话。最后呢，艾莉为杰克办了一场纪念缅怀的演唱会，压轴唱了那一首只有12个音符组成的悲伤曲调，这首浪漫情歌 I will never love again， 我不会再爱了，如果不是你，那我宁可自己从来不懂爱情。这部电影呢，其实让很多人都爆哭崩溃。然后惠田，你说看完了以后很感动是吧？ 是，但是我没有哭，可能是因为我泪腺比较高啦，我觉得我不能做标准。 这部片我看的时候其实我也是没有哭的，但是其实内容情节是让我觉得很感动的。 是是是， 因为这部电影在它的铺陈下做了很多的功夫，然后包含在谢幕的时候选用的歌曲就有 Jack 所演唱的西部男孩，还有艾莉为他写下的那一首 Arizona Boy， 在这样的桥段也花了心思，是让人眼泪不受控制不停的掉， 就是会让大家觉得还蛮感动的啦， 真的。 但在这部电影当中呢，我自己觉得最值得和大家讨论的其实是巨星背后所承受的巨大压力和情绪处理的方法。杰克后来会走上绝路，其实很大的一部分是因为他没有良好的控制自己一开始的药物滥用，他过度依赖了酒精和药物，让自己的情绪也陷入了忧郁。当然这里并不是要谴责杰克，也并不意味着艾莉需要因为自己的忙碌而无意的忽略呢悲伤更多的痛苦，而是每一个我们都需要更宽容的接纳自己的情绪，陪伴自己度过那段不愉快的时间吧。最近呢，在韩国，不知道心里有没有听说，其实有一位女艺人离开了我们，在前段时间。 对，就是具荷拉。 对，具荷拉其实前些日子还在直播里面有说会把离开的雪莉，我们也在节目中提过的那一份好好活下去，也或许是因为那一次的直播，让更多人知道了荷拉这个名字，同时却也为她带来了更多的霸凌跟攻击，大家在留言下面对她其实都没有到非常的友善。那在前段日子，她终究撑不下去了。那在刚刚早上也接到了一个不是算太好的噩耗。所以就是还是要在这里呼吁每一个你我他，如果可以我们都再友善一点吧，如果可以我们都不要变成别人或者是自己的刽子手，宽容别人，接纳自己的每一个情绪。今天早上呢，就是刚刚有说了已经接到有一些不太好的消息，所以也再一次希望每一个我们都可以更珍惜身边的人， 因为其实我们讲出来的每一句话，留的每一句言，在网络上都有可能成为伤害他人的利刃。 是， 就是我们从前某一次那个我们在三年 A 班里面有讲过的网络霸凌的议题。 是， 那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再温柔一点，再友善一点，或许这些人他们今天还会 会陪在我们的身边也不一定。 是，我们总是习惯对已经离开的人给出很多的温暖，说对不起，我们好像没有注意到你的情绪，但是我们却忘了对于那些还在生活着的人给了更多的温暖，反而是可能在他们释出他们的难过的时候对他们落井下石。 对，如果我们能够避免这一些的话，或许这个社会都能够变得更友善一点，更快乐一点吧。 是的，在停看听的最后呢，送上这一首 I'll Never Love Again， 一起感受 Lady Gaga 在传递这首歌的意境的时候，每个呼吸哽咽让这首歌的呈现呢更上了一个层次， 一起欣赏吧。 我 wish I could said goodbye, I would have said what I wanted to, maybe even cried for you, if I knew it would be the last time, I would have broke my heart in two, trying to save a part of youTouch. Don't wanna start another fire. Don't wanna know another kiss. No other name falling off my lips. Don't wanna give my heart away to another stranger. Or let another day beginI'm not afraid to die. good, but I just won't. I'll never love again. I'll never love again. Ooh. 在感官与想象的临界点，释放心灵的渴望。世新电台与您深情对话 FM88.1。 你的故事让我们来帮你说 Good night 说书人。 我的那一首歌是 Lady Gaga 的 I'll Never Love Again。 在我播这首歌的时候呢，我身边的搭档发出了一个疑问，他说哎，你怎么没有放 Shallow 啊？ 对，就是因为在我心里，我看完这部电影以后，我心里的唯一一个想法就是 Shallow 是贯穿着整部电影的一首灵魂歌曲、然后我就很疑惑他为什么在这个桥段里面没有播这一首灵魂。 是，所以接下来这事还是要跟大家解释一下。 Shallow 当然是 A Star Is Born 的经典，然后也是大家认识 A Star Is Born 的歌，但是其实在看完整部电影之后，我自己觉得最让我觉得震撼心痛的是他唱出 I Will Never Love Again 这首歌的时候，所以我还是坚持要在分享的最后呢放上这首歌，而没有放上 Shallow。 不过我也跟大家承诺，因为我非常的喜欢 Shallow 这首歌，所以以后我一定会找机会播给大家听的。 如果有等不及的朋友呢，就自己先去找来听咯。那来到今晚的说书人呢，我们一样要延续上一周，我们继续来讲 Charles 的极短篇。今天来到了第五篇，是我喜欢你。我们听故事咯。我喜欢你啊，我在后座对你说，双手捏着你的肉肉肚子，或许没有帅哥的腹肌来的诱惑，却软得很舒服，捏起来有一点点安全感。可是我没有抱紧你，因为没办法抱紧你，总是差一点距离。我就说我喜欢你们。我们把车停下在白沙湾踏浪，秋天的海风略为凉爽，风吹乱了我的长发，在发丝的缝隙间呢，我看到你走在前方。 我就说啦，我们是好朋友嘛。你一脚踢起了沙子，像孩子一般玩耍，这是你第16次这样子的回答，也是我第16次跟你说我喜欢你。我坚定地看着你，你拉着我一起玩水。我说哪有人跟女生出来玩还把女生搞得那么狼狈啊。你没回答，反而泼了我一身海水，拨弄头发上的水珠，在一颗又一颗晶莹的水滴之间，我看着你笑得像个大男孩。想起一年前的那一晚，你突然问我有没有空，想要去河堤和我一起喝酒聊天。第一次和你出来时那忧郁的模样，我才认识了原来塞满笑脸的你也会落泪。 好险现在的你能大笑了。我喜欢你啊，我右手泼水，左手挡在脸的前防御前方男孩的海水攻击，可是我还是要攻击你。我不管海水的攻击，直接跳上了他的肩膀，捏他的手臂。一定不是我太重，是他太瘦弱了，所以我扑上去才没捏几下，他便摔倒在海浪之中。他笑得很开心，但我笑得比他更大声。距离河堤旁喝酒那一晚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才又让他重新展露笑容。我真的好喜欢你啊，我轻声地说。我们俩躺在海边仰望着天空的艳阳，平日的白沙湾没有什么人，就像这静谧的世界里只有我和你，只装进我俩的笑声。 你为什么不放弃喜欢我啊？ 海浪打来，这一次的浪打进了耳里，耳朵呼噜噜地充斥着海声。 还记得你说你再也无法把任何女生放进心里的那一个假日午后， 我听见自己心碎的声音。你的眼神充满了脆弱与害怕，似乎很害怕又再一次的被伤害。 因为我喜欢你呀、啊。 我眯起了眼睛，咯咯的笑着。海边的太阳晒得眼睛也睁不开了。白痴哦，你懂我这一句话，你是机器人是不是？你说完，忽然快速地站起身，用衣服捞了满满的海水，直接倒灌在我的头上。躲避不及，海水倒在头上的那一刻，我想起那次看完电影的午后，下着大雨，你硬是把雨衣套在我身上的那一天。我愣愣地看着你，总是忘记替自己着想的你。 因为你不够喜欢自己，所以就由我来喜欢你。我没说出口，我知道说出口了，不喜欢麻烦别人的你又会躲起来了，伤心也不求救。 哎、欸， 你的手掌在我的眼前挥动。 被海水灌傻啦，脑袋进水哦。 你才脑袋进水嘞。我跳起来又嬉闹了20分钟才离开。走回停车处的路上呢，我一路拧干了自己的头发。 喏、no, 这给你。 你拿出浴巾让我擦干头发，我才惊呼啊，自己忘了带这么重要的东西。 哎哎哎，到底你是女生还是我是女生啊？ 你翻了白眼，碎念地继续往机车走去，但我倒是笑得很满足。你总是替别人着想，嘿嘿，所以我喜欢你啊！我对走远的你大叫。 骑上机车，又沿着北海岸继续前进，夕阳在右手边。 下次什么时候再出来玩啊？ 风很大，所以我在后座的声音也很大。我2个礼拜后要出差去欧洲，3个月后才会回来。我没有接话，接着感到失望。虽然不是什么天长地久的分别，但心底总是有股酸酸的感受在发酵。拐个弯，我们离开了北海岸，回到市区，停在淡水老街。我们去吃干面吧。我下车以后很有精神地说着。我默默地跟着你，脑中一直想着你刚刚跟我说的出差行程。其实我已经偷偷地把你排进了我的生活，会等着你跟我说晚安，或等你跟我说记得吃早餐。 我已经等你回答我的喜欢好久了，不知道怎么习惯你说的离开就离开。淡水老街喧哗的声音此起彼落，我却感受不到下午海边的开心。那时候虽然静谧的沙滩，但因为幸福而喧哗的心情与此刻热闹的街巷却失落而寂静的心情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哎，其实我以为你会呛我，难得来淡水吃什么干面啊。 忽然你转过身这么跟我说。对啊，吃什么干面，要吃阿给。我低着头，声音很小。直到码头边，你突然停下了脚步。 辛苦你了。 你的声音突然温柔如夜晚的风。我看着你在眼前的路灯下因为光影而漆黑的身影，看不清你的表情。 你还没说你为什么喜欢我。哎， 你的语气有点无奈的笑。 但是好像也不用说了。 我愣着听突然不像你会说的话，好像就要失去你了。原来等待和付出呢都不一定会有结果，可是我仍用力地看着你，就算这一刻是结局，我也不要逃避地面对，至少我要很真诚地面对我们的情感。 你说了20次喜欢我。你抬头看着我，此时是我们最认真的一次四目相交。谢谢你这20次的喜欢我，是我这一年最开心的养分。就算你说没打算再让女生住进你心里的那天，我都忍着回家才泛红了眼眶。可是此时眼前的世界终于被我的泪水给模糊了。这20次的喜欢你让我知道你很努力走进我的世界。这20次的喜欢你让我知道我该勇敢起来。我该勇敢起来像你一样的面对自己的情感。我该勇敢起来告诉你一声，如果可以请让我也走进你的世界吧。 夜晚淡水码头边人声鼎沸，此时却只剩你的这些话了。月亮高挂， 河面上透着月亮的白光闪烁着，这是我用尽所有的力气和勇气所等待的夜晚，这是我每晚所梦见朝思暮想的夜晚，这是我鼓起勇气敲了你的心门好几次终于等到的回应。我知道你也努力了很久，尝试了很多次的勇敢，才终于把心门打开了。你说这些话的时候呢，仍然勇敢地盯着我，而我也是。 所以请你等我最后的三个月，等我回来跟你说我也喜欢你。 第五篇到这里告一段落咯。是我喜欢你啊， 真的。 其实我觉得故事里面的女孩她非常勇敢，惠田其实很羡慕她的勇气。20次的告白终于等到一次我也喜欢你，我啊才没有这个勇气呢。喜欢一个人呢可以很简单，但要说出口就会是世纪难题了。会考虑说，诶，如果说了怎么办？如果没有在一起呢？如果连朋友都当不成呢？如果只是我一厢情愿呢？我相信啊，此时此刻坐在我身边的伙伴，他大概会说啊，就直说就好啦，你在犹豫什么呢？但我相信呢，每个人的个性不一样，做出的决定也会不一样啦。有人会像我这样优柔寡断，也会有人像心底一样的直爽。那一定也会有听众呢，在遇到告白这件事的时候踌躇不前。与其说是害怕被拒绝呢，不如说是害怕被遗弃。因为喜欢呢，是会想要更接近他嘛。那如果失败了，会导致连朋友都没得当呢？这样的失去呢，其实比得到更可怕。所以啊，有些喜欢可能适合藏在心里。但是如果你是非常勇敢的朋友，我也鼓励你尝试往前一步，告诉你喜欢的人，嘿，我喜欢你哦。期待听到你们的好消息啦。 那其实心里身边也有许多的朋友是属于那种不愿意先开口说爱的。 嗯， 其实从前的我也是，因为我会觉得我先说我就输了，好像是我不能没有你，是一种该怎么说呢，对情感地位的洁癖吧。 是， 但是后来我慢慢明白先开口说的人的心情，那是一种对对方的期待，也是一种对自己的自信，还有一种是对我们的憧憬。就也许我这一开口过后，你和我就可以变成我们，那为了这个我们，这一点牺牲或许也变得不算什么了。当然大家各有想法，没有对错，只要大家都知道我们都是值得幸福的。 是的，那不知道你对于告白或者是暗恋这件事情又是怎么看的呢？会不会勇敢说出口呢？来到这边呢，我们要播今天的最后一这个单元的这一首歌咯，它是王俊奇的我多喜欢你，你会知道。 上。 每个人都是一本故事书，值得慢慢翻阅，细细品尝。喜欢人物专访、音乐分析吗？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香菱，邀请您锁定每周二晚上7点到8点的《经典零距离》，将在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播出。同时，也欢迎您到 YouTube 平台搜寻《经典零距离》。 刚刚听过的那一首歌是《我都喜欢你》，你会知道。那刚刚大家有没有觉得，哎，怎么是一个大家可能不熟悉的？台呼吗？然后又不是电台本身的，大家有没有觉得很奇怪呢？ 然后而且也不是我们的节目，不同的名字，然后不同的节目名称，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还记得之前我们有工商过一个学弟的节目吗？是有阿希尔特。今天一样是28秒的工商时间，这是一个也是电台节目主持人香菱的节目《经典零距离》。那相信刚刚他也介绍的还蛮清楚的，我们就不多做介绍了。如果你刚刚那一段片段让你有兴趣，你想要去听听看的话，那就在那段时间段去找他喽。来到这边，节目也来到了尾声，我们要来进行属于我们的回顾喽。 我们今天在开场的部分提到了我们的前一个周末，我是去到了云林找男朋友，然后看我的老大， 是的， 度过一个悠闲的周末，然后还有看到老大的开心， 看到了吧，男友跟老大，老大赢了。 OK 这个不要讲出来，我怕他来听节目。惠田的部分则是提到了我们下个礼拜我们老大是要选课了，不想选课啊， 不想毕业， 真的。然后心情温度计的部分则是提到了我刚从一段非常非常放松的假日回来，然后我有点难收心。 是的， 惠田的话则是要去放风啦。 对，我要在他还没收回来的心的时候呢去放风。 对，没错，然后下个礼拜就换他回来，无法收心。对， OK， 就轮流，可以的。然后在心情听看听的部分呢，我们是讲到了一个巨星的诞生， 是的。 然后最后在古奈说书人的部分呢，则是 Charles 集短片的第5集《我喜欢你》。 不知道大家还喜不喜欢今天的节目呢？听完之后又有什么样的感想呢？ 因为在这个礼拜刚好我们遇上了比较多的社会事件， 是， 对，然后就是不管是聚合啦，还是我们在录音今天当天刚发生的高以翔的事件， 是， 然后其实我觉得都算是蛮令人惋惜的。虽然我本人对于这几位艺人然后都没有特别的关注，但是我心里就是一个该怎么说呢，对于一个社会上很棒的人的失去然后而感到还蛮悲伤的， 有一点点的五味杂陈。 对，真的可以这么说，因为虽然说平常没有说特别的关注，但是他们毕竟都是对这个社会有诸多贡献的人。 对，也带给了我们很多很多的快乐跟很多精彩的表现。 对，然后对于这样子的事件呢，然后我相信一些他们的粉丝朋友然后可能都会真的蛮难过的， 是，绝对比我们还要难受。 对，那就是希望大家都能够调适好这个心情。然后虽然说他们离开了，但是相信他们还是会用他们的方式带来他们的影响力。 是的，他们就像有人说嘛，离开的人会变成天上的星星，一直陪伴着我们啊。不知道你们信不信这件事呢？但是在这边一样要跟大家提醒的是，不管你有什么样的情绪，都记得要好好的接纳自己哦。 对啊， 来到这边要放节目当中的最后一首歌了。 今天的歌是惠田的前室友兼损友点的歌。 对，他真的是损友，大家帮我画重点哦， 损友。 因为他总是嫌弃我，然后他每次在听我们节目的时候都会偷偷密我，跟我说，哎，梁惠田，你这个声音太不像平时的你啦，怎么办，我好想关掉哦，这样。但是他其实每次都会听完，然后都会催我脱单啊，催我起床，催我吃饭，就是损友啦。那今天的停看听的一个巨星的诞生呢，也是他推荐给我的，所以我今天就是让他点一首歌咯。那这首歌呢是他的偶像，他的男神，他的老大 Ed Sheeran， 就是红发艾德所演唱的 How Would You Feel。 我们一起来听吧，不知道你们又会感觉到怎么样呢？在节目结束之前呢，一定要还是要提醒大家一下，下礼拜同一时间我们 FM88.1 再见咯，晚安。 that it's true. I'm feeling younger every time that I'm alone with you. We were sitting in a parked car, stealing kisses in the front yard. We got questions we should not ask, but how would you feel if I told you I loved you? It's just something that I want to do. I'll be taking my time, spending my life, falling deeper in love with you. Tell me that you love me too. In the summer, as the lilacs bloom, love flows deeper than the river. Every moment that I spend with you, we were sat upon our best friend's roof. I had both of my arms round you, watching the sunrise replace the moon. How would you feel if I told you I loved you? It's just something that I want to do. I'll be taking my time, spending my life, falling deeper in love with you. Tell me that you love me too. And kisses in the front yard. We got questions we should not ask. How would you feel if I told you I love you? It's just something that I want to do.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